是什么让你这样迷恋，这样的放肆？我想写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和寂寞交换着悲伤的心事，对爱不及可惜，这无悔的日子。 黄龄应该是1990年出道的，而我们刚刚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囚鸟》，是在1996年3月份推出的专辑。这张专辑获得了台湾销量排行榜的第3位，并且在东南亚，比如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大受欢迎，也令黄龄在亚洲的知名度大为上升。随后，黄龄在香港的红磡体育馆举行了8场首次的个人演唱会。应该来说，这首歌标志着他个人事业的突破。大牌周大哥，接下来我们继续听范晓萱。 沉入越来越深的海底，我开始想念你，我好孤寂。跌进越来越冷的爱，氧气是你。如果你爱我，你会来找我，你会知道我快不能活。如果你爱我，你会其实你。如果你爱我，你会来找我，你会知道我快不能活。如果你爱我，你会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大牌主打歌，手工定制，仅此一家。 大牌主打歌总有一首是特别为你准备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一个非常低调的创作型的歌手，他的名字叫做游鸿明。游鸿明在出道以后就成为了非常畅销的创作歌手，一度呢也做到了张张唱片的大卖，很多人叫他忧伤王子，因为他的音乐和略带磁性的声线都适合独处的那个时间。 不敢在夜里想你，想到人无法入睡，看着镜子里的脸，颓废却挂着眼泪，分明疼了，又忍不住笑了。好吧，试着让自己坦白，试着要我慌忙一整夜，以为将自己弄得很累，老天就不会让你出现。我想你的每一天，长活在人间的一万年，我几杯几千几万个光年，寻找一个叫永远的终点。我想你的每一天，撑过在人间的一万年，我流浪在春来秋去之前，却将整个寒冬塞进了心里面。让自己坦白，试着要我慌忙一整夜，以为将自己弄得很累，老天就不会让你出现。秋去之前，却将整个寒冬塞进了心里 一天一万年，这是来自于游鸿明的作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是华语地区的曾经的一统天下的歌后，他的名字是李玟。可惜的是，李玟在2002年到2004年之间有一些短暂的休息，而这个时间正是华语乐坛风云变幻的时期，歌迷的年龄层也有所降低，再加上猖獗的盗版，唱片公司和歌手一面要讨好歌迷，一面还要面对日趋恶劣的市场和环境。所以当李玟再次回到歌坛的时候，我们难免会为她感到可惜。 我答应你的已经慢慢实现，不想你的好忘记你的笑脸，因为爱失眠，那些恍惚的成繁华的从前，你和他之间纷纷扰扰流言，听了多少遍，心早已经疲倦，没有人相信我从来不曾是偶然难免，还有一些思念，好想再见你一面，看看最近的改变，没有你在身边，我学会自己勇敢一点，快乐悲伤都变得很浅，是我唯一心愿，只想再见你一面，我可以站得很远，我不小心被发现，一瞬间所有缠绵也是云烟，想再见你一面。

近三十年来，中国消失的湖泊多达243个。由于多年的地下水超采，华北平原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漏斗区，其中最大一个漏斗面积达8800多平方公里，约是北京市市区面积的12倍。 珍惜宝贵的水资源，不只为了未来，更是为了现在。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跟你听到几位发烧歌手。首先第一位，在华语歌坛他就是经典的代名词，这位是蔡琴。早在1981年，他就以一首《恰似你的温柔》一举成名。从此之后，蔡琴以他的醇厚沉稳的嗓音以及优雅雍容的演唱风格，赢得了几乎各个不同年龄层听众的喜爱。所以我们在听他唱歌的时候，那种温柔含蓄就好像一个安详的梦。接下来我们要跟你听到的这首歌叫做《被遗忘的时光》，它在风靡海内外的香港电影《无间道》当中被人们一度的提起和热爱，轻柔的前奏在若隐若现当中被慢慢加强。 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渐渐地回渗出我心坎。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 被遗忘的时光，这是一个让歌迷感到幸福的声音。蔡琴的声音就像是一杯岁月的美酒，越是久远越是香醇。所以她在发烧友当中，蔡琴的唱片都被作为是试音碟。他们认为只有器材才能够真实传达出蔡琴的声音的魅力。而说到发烧器材，我们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个人，他就是赵鹏。我相信发烧乐迷也绝不陌生。这位出道多年，推出过十几张唱片的歌手，凭借一副超低的嗓音闻名发烧界。 等待着你，等待你慢慢的靠近。 守候，等待着你，等待你默默凝望着我，告诉我你的未来属于我，除了我别无所求。你知道这一生，我只为你执着，管别人心怎么想，眼怎么看，话怎么说。你知道这一生，只为你守候，我对你情那么深，意那么浓，爱那么多。

你的喜悲全交给我，我的煎熬却不能说，最近的幸福最遥远的路谁的错。为了他再多苦你都忍住，我的温柔你不在乎、哦、你的喜悲全交给我，我的煎熬却不能说，最近的幸福最遥远的路谁的错。多少次想对你大声说出，有人为你偷在哭、哦哦、我在为你偷偷在哭。 我不知道天空多美妙，请你替我瞧一瞧。

把心打开，证明真爱存在。 如果说现在最流行简约的力量，那么蔡健雅算是做到了。她总可以把自己的歌演绎得非常惬意，让人达到一种完全放松的状态。每一次我们都听到蔡健雅式的腔调在钢琴或者吉他的陪伴下徐徐地展开，气场十足。大牌主打歌来自于王力宏的 Forever Love。 我越来越爱你，每个眼神触动我的心，因为你让我看见 forever， 才了解自己。未来这些日子要好好珍惜，爱我有些痛苦，有些不公平。如果真的爱我，不是理所当然的决定。感到你的呼吸在我耳边，像微风深情，温柔的安抚我的不安定。所以我想用我这一辈子去爱你，从今以后你会是所想用我这一辈子。